路德记的第一章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路德记的介绍，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回到能被神祝福的领域。好感谢 Winnie 刚才跟我们选很多的歌，都是说回到神的身边，是吧，来到享受神的祝福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危难，有一些的困境出现的时候，很可能是神的管教。我不是说全部的困境危难都是神的管教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是有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可能我们是偏离了，可能是我们离弃了神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很需要是回到去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，能够是被神来到是眷顾。刚才我们读经文，我们都见到了，上次都讲过路德记就是有关一个家庭，丈夫叫做以利米勒，因为伯利恒是有饥荒，他就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仔去到摩押地。其实伯利恒是很有趣的，伯利恒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是雅各的妻子拉结被埋葬的地方而出名，在创世纪的35章告诉我们。伯利恒呢亦都是大卫的故乡。我们怎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啊？就是今天的故事带出了这一点。在路德记的第4章告诉我们，以利米勒他的家乡就是伯利恒，而大卫是路德的曾孙，所以就将大卫带到去伯利恒，亦都是将耶稣基督带到去伯利恒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人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欢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章，讲到约瑟带着玛利亚，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，带着她去伯利恒做什么啊？人口登记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去伯利恒登记啊？伯利恒是约瑟的故乡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啊？因为路德记话给我们听，路德就是大卫的先祖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先祖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瑟要回到去伯利恒来到登记，而耶稣基督就在伯利恒出世，应验了圣经的预言，尼加书的5章2節说我们的救主将会在伯利恒出世，而的确是应验了。今天的这件事，我们见到以色列闹严重的饥荒，于是以利米勒带着家人就去了摩押地来到是避难。以色列当时的情形我们知道是在说士师记，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灵命上都已经是去到去极低点，已经是去到去绝望的时候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好像以利米勒这样的人都会逃避去摩押，会令到我们惊奇，令到我们惊讶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在路德记的第4章告诉我们，原来以利米勒是很有地位，他是地主来的，在树伯利恒的长老还叫他做我们的兄弟，所以这个人是德高望重。从拿俄米的信心和品格，我们又知道以利米勒绝对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，所以他不是一个俗世的人。连他都走去摩押来到避难，令到我们是有些觉得奇怪。其实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？很讽刺，希伯来文伯利恒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屋。面包之屋应该是富于食物的，是吧？都会闹饥荒，你说为什么啊？很多时在旧约，神就是用饥荒来到管教以色列的人民。这个在利未记的26章和申命记的28章都有讲到。在士师记里面，我们见到神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神是不断这样要来管教他们。对于那些犯罪的人就是惩罚， 但是对于冇犯罪的人呢，是一些的试验，是吗？当饥荒来到的时候，不会揀话哦，你是罪人，所以你有饥荒，但是冇犯罪的就冇饥荒，是吗？一律都会有饥荒。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来讲是惩罚，但是对于以利米勒，我相信他是没有拜偶像，他是没有犯罪的人，对他来讲就成为了一些的试验。在树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们见到亚伯拉罕也都是犯了同一个错。亚伯拉罕又是见到应许之地是有饥荒，他就匿了去埃及，走了去埃及，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呢，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家人去到摩押。摩押不是埃及，埃及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，而摩押呢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。摩押的西面是死海，东面是沙漠，而摩押是被两条河夹住，一条就是阿暖河，另外一条的是撒列河，是两条河中间的一个夹谷，但是这个夹谷是非常之干旱，是一个沙漠的天气。所以大部分时间虽然摩押地土地是很肥沃，但是因为太过干旱，根本是没有树木的，只适合是放羊来到放牛的地方。有人说，当一个人面对困境，面对危难的时候，你看他怎样来到处理危难困境，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人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人。这句话真的很真。当人面对危难有哪三种的反应？第一种就是逆来顺受，哎，认命咯。就好似拿俄米话，是神伸手攻击我，我认命咯。若果你是逆来顺受，你就会变到很苦毒，你会埋怨，好像拿俄米一样，你是会被试炼来到是控制了你。还有第二个的回应呢，就是逃避试炼。当有试炼来到的时候，你去逃避，好像以利米勒一样。以利米勒就是逃到去摩押地，希望是逃避这个的试炼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逃避的话，你不能够学到神要你学习的功课，是吗？很多时候你去逃避一次两次，你可能可以逃避到，但是最终呢，你会发觉你仍然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仍然是要你经历这个试炼。当我们没有学到神要叫我们学的功课，同样的问题是会重复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直至到我们学识为止。这个就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做。以利米勒因为要逃避饥荒，结果就搞出了三条人命，他自己和他两个仔都死了在摩押地，死了在异乡。约伯曾经问他说，谁能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？约伯记的九章四节。我们都很清楚知道，没有人能够向神刚硬而得到亨通，是吗？如果你向神刚硬的时候，只有你孤军作战，因为你没有了神与你同在，你不是行在他的旨意里面。向神刚硬，你就只能够是孤军作战，但是最后你会发觉你仍然要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高。路德记入面以利米勒和拿俄米的故事，就是充分地给我们见到这个真理。所以面对逆境，我讲了两点，第一点有人逆来顺受，第二点有人是希望逃避，是吗？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啊？应该是面对试炼，接受试炼。如果我们是学习去接受试炼，而能够是胜过试验的话，我们就会学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教我们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要服从神的旨意，继续被神来到带领。虽然前面有不测的风云，好似伯利恒是有饥荒， 若果你肯留低落嚟嘅话，被神嚟到带领，虽然有不测嘅风云，但你仍然有神同在。但若果你离开咗咧，你就要孤军作战。嗱，呢一个就系罗马书嘅八章二十八节，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嘅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嘅人。当我哋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嘅时候，我哋可以知道神系万事互相效力，系要我哋得到益处。嗱，有人就会问啦：，喂，牧师，你话要接受试验，应该点样接受啊？嗱，其实接受试验都有三点。第一，我哋要作出明智嘅抉择；第二咧，我哋要有正确嘅回应；第三咧，我哋要逃避有啲唔正确嘅心态。嗱，呢三点都系从拿俄米同埋路德嘅身上，我哋可以学到。嗱，我哋先睇睇第一点，就系要作出明智嘅选择。以利米纳就系作出咗错误嘅选择，佢离乡别井，系嘛？从佢嘅身上，我哋学习到乜嘢系正确嘅选择。嗱，正确嘅选择都有三点。第一点系要凭信心，唔好凭眼见。好多时我哋就凭眼见嚟到处事。以利米纳咧就系一个例子。伯利恒有饥荒咩？眼见有饥荒，佢就走咗去摩押呢个地方。嗱，阿伯拉罕都系一样，都系凭眼见，唔系凭信心。虽然佢系信心之父，佢见到应许之地有饥荒，佢就带住侄仔罗德去咗埃及，日后就害咗罗德一身。因为罗德亦都学咗佢嘅阿叔，凭眼见唔系凭信心。日后有机会拣地，佢拣咩嘢地啊？佢系拣所多玛。点解佢拣所多玛？因为令到佢谂翻起埃及嘅繁华富贵。点解佢会见到埃及繁华富贵啊？就系亚伯拉罕带咗佢去埃及，害咗佢。所以我哋见到，我哋千祈唔好系凭眼见，我哋系要凭住信心。嗱，无论我哋嘅处境系有几艰难，最好最安全嘅地方就系行喺神嘅旨意入边，而唔系靠自己眼见而嚟作出决定。嗱，除咗我哋要系凭信心，第二点我哋系要取悦神。以利米纳行事为人就系取悦佢自己，见到自己嘅需要佢就去做，佢冇取悦神。嗱，我要讲嘅就系我哋做丈夫，我哋做爸爸嘅，绝对系要供应我哋嘅家庭，系嘛？我哋知道系有需要，但系千祈唔好为咗需要而违背神嘅旨意。嗱，呢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。嗱，其实撒旦好中意就系用咁样嘅手法嚟到系对待基督徒。你有你嘅需要噶，啊，你要为自己设想啊！记唔记得撒旦喺旷野点样试探耶稣基督啊？耶稣基督系四十日禁食之后好肚饿，系有身体嘅需要。撒旦同佢话：喂，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啊，系嘛？你使乜挨饿啫？你听我话就得啦。嗱，其实呢个就系魔鬼好中意用嘅手段，就系话俾我哋听：人不为己就点啊？天诛地灭。是吗？你要为你自己啊。所以而家好多人都系咁样啊，就算基督徒都唔例外。有好多人听到鍾意听乜嘢道啊，哎呀，你唔好讲埋晒嗰啲都唔着地嘅，是吗？唔食人间烟火，话要取神喜悦，喂，点做啫？嗱，呢个牧师就唔同啦，睇出人嘅需要，了解人嘅软弱，是吗？讲出嚟嘅话啱听。嗱，其实我哋真系要好小心，千祈唔好俾撒旦嚟到迷惑我哋。使徒行传嘅十七章二十八节经文话：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都在乎神，系嘛？我哋最重要嘅系我哋取悦神，神自然系会眷顾我哋。而家甚至有好多人系会话：喂，系我嘅生命啊，系我条命，关你咩嘢事啊？你唔好理我啊，唔关你事啊，系嘛？但系问题会唔会咁样噶？会唔会系你嘅生命永远唔关人事啊？唔会噶， 你睇下今日地舉出嘅例子，以利米勒做錯咗決定點樣啊？兩個仔都冇埋，連自己嘅性命都冇埋，係嘛？你睇下亞伯拉罕害咗羅德一身，所以永遠唔係你自己作出嚟嘅決定，唔係話你嘅生命唔關人事，永遠係會影響人。嗱，除咗我哋要作出明智嘅選擇，第一是要凭信心，不要凭眼见；第二是要取悦神；还有第三点呢，是要荣耀神。以利米勒就是将荣耀归给敌人，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见到他有事发生，他就行了五十里带着家人去到摩押地。记不记得我讲介绍的时候，摩押人是被神诅咒，是吗？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以利米勒居然就走去离开了神的领土，离开了神的子民，去到敌人那里投靠敌人，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。摩押人当时入侵以色列，在士师记的第三章告诉我们听，统治压迫以色列人十八年那么久。以利米勒的名字我上次都跟大家说过是什么意思、啊、我耶和华是王，是吗？但是以利米勒有没有尊耶和华为王、啊、他绝对没有，他没有将耶和华作他生命之王，他没有信靠神，他做错了两件事。哪两件事、啊、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去摩押带着成家人，第二件事呢是容许他两个仔娶摩押女子。哇，有人说，喂，袁牧师，你讲嘢就是一嚿云咁样。上次先至话波亚斯娶路德唔系犯罪唔犯法，系咪？因为当时仲未有律例典章。你而家又话以利米勒准两个仔嚟到娶摩押女子系唔啱，究竟点解呀？嗱，其实系有原因㗎。波亚斯娶路德的时候，路德已经是跟住拿俄米去到以色列人的地方，接受以色列人的神成为他的神，是吗？他绝对不再是拜偶像的外邦人。但是当以利米勒是容许两个仔来到娶摩押的媳妇，肯定这两个人还未归犹太教，是吗？他准他的仔马伦娶路德，他准他的仔基连娶了俄尔巴，当时他两个绝对是还未接受以色列人的神，是吗？这个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一样，很希望呢就是跟非基督徒结婚，隔离的草呢就绿一点的，是吗？喂，跟非基督徒结婚呢就不知道为什么非基督徒眼好像好一点，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是感化非基督徒，但是很危险。我以前都曾经讲过，这样做好像是个基督徒站在台上高，将个非基督徒拉上来，是吗？个非基督徒就在地下想将个基督徒拉下来，哪个容易一点？有样东西叫做地心吸力的，我以前 是读科学的，有样东西叫地心吸力，将你拉下来怎么容易过你是拉对方是上去。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因为以利米勒作出了错误的决定，所以是有严重的后果，三个男子都死在异乡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们是什么时候死亡，但我们是能够想象得到。若果犹大地是有饥荒，五十里外的摩押已经是一个旷野，已经是一个沙漠地带，就更加不用说了，是吗？这个地方在这里生活是很艰辛的。很多时饥荒会和什么一起出现，疾病和瘟疫，是吗？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三个男人就是因为过于劳碌而染上了疾病，甚至可能是瘟疫而死亡。一家人只不过最初是预备寄居在摩押地，结果呢一住就是十年，经过十年的叛逆的结果是什么？留下三个寡妇和三个犹太人的坟墓在树异乡， 是吧？三个寡妇在当年的时候要养活自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很多的寡妇都是靠自己的亲戚来到周济，在说摩押地根本没有亲戚来到周济他们，根本要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，为什么拿俄米是想回到去以色列地。我说要面对要胜过试炼有三件事，是吧？我们讲了第一件就是作出明确的选择，还有第二点呢是要有正确的回应。他们三个寡妇准备回去以色列地，但是三个寡妇对这件事的看法都不同，他们的回应都不同。我们先看拿俄米对回去以色列地是怎么看法。拿俄米为什么要回去以色列地啊？因为他听闻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啊。路德记的一章十六节，哇，他听见，喂，原来在我的家乡耶和华有粮食赐给百姓，我几大得回去，是吧？眷顾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，路加福音的一章六十八节，喂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。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绝对是会眷顾我们。但是很可惜，有很多人只是听闻有神的祝福，只是听闻有神的眷顾，但从来自己是没有经历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能在一个不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，不能够被神祝福的范围里面，就是好像拿俄米离开了神，是吧？离开了以色列人的神去到摩押地，他不是在一个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里面。有一个基督徒叫做 Jacob Stam S-T-A-M， 这个人是没有他的兄弟 John Stam 那么出名。 John Stam 为什么那么出名啊？他和他的太太 Betty 是去到中国做宣教士，1934年在中国殉道。哇，你说有没有搞错啊？1934年不是清朝的了，是吧？是民国的了，为什么还会殉道啊？我在这里没时候讲，现在很容易的，在 Internet 你查一查你就知道的了。1934年他和他的太太 Betty 在中国殉道，在安徽这个地方。感谢神，他们的女儿两个月大的女儿是身患。这个 Jacob 是他的兄弟。 Jacob 有一次在说教会，因为他的事工，教会为他的事工来到祷告，大家祷告完了之后， Jacob 结束祷告，他是怎样结束这个祷告啊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们已经是将我们所求的一切摆在你的面前，愿你能够祝福，但是求你是使我们能够被你祝福，使我们能够被你祝福，好有意思啊，这句话。很多时候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，而是因为某种的原因，我们不是在说神祝福的范围里面，就是好像拿俄米一样。如果拿俄米当时是在这个祷告会里面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离开了神的人，不在这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，不能够被神祝福的范围里面。每当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离开了神，我们都应该是回到神那里认罪悔改，与他复和。就好像亚伯拉罕当他离开了应许之地去了埃及，回到去应许之地，他立刻怎样？在伯特利筑坛来到献祭给神，创世纪的十三章。他的孙雅各呢也都是一样，离开了伯特利，再回到伯特利之后，他筑坛献祭给神，创世纪的三十五章。而神透过旧约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来到是话给以色列人听，他们是要归回，转向归回神。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七节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回耶和华， 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施行赦免。当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要回到去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。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离开了神，或者在树不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，可能是我们做了一些不蒙神喜悦的事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圣洁出现了问题。我们是很需要是认罪悔改回到去神那里。但有人说不是吧、啊、我做了这些事神还很祝福我。哇，那就更加大件事了，我告诉你是吧。喂，若果神祝福你，这些是俗世上的一切是吧，不是说神祝福你属灵的事。若果是俗世上的事，神祝福你，若果你是犯了罪，若果你离弃神，他还祝福你啊，那就大件事。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都要小心，我们永远做出来的事都是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甚至见到亚伯拉罕影响他的侄子，见到以利米勒影响了他两个仔，是吧。所以不单止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甚至我可以说，有很多时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们的心态绝对是不啱的心态，是错误的心态。拿俄米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回去伯利恒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是吧。但他回去伯利恒的心态的动机正不正确啊？不正确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回去是为了要粮食，为了要生计，而不是为了要与神复和。这个就是他的问题。这个我相信亦都是为什么他不想两个媳妇跟着自己回去伯利恒。有没有看到刚才的经文啊？他劝两个媳妇是留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说，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耶和华在处管教着我，所以我是遭受到厄运，我做了神不喜悦的事，所以神是来到管教我。所以他不想两个媳妇跟他一起来到受苦，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向神悔改认罪。这个是他的问题。诗篇的119篇67节，诗人说，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71节他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75节，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诗人绝对明白这一点。拿俄米他知道神管教自己，但是他没有认罪悔改，他仍然是苦读，仍然是埋怨神，他要去到第二章才是有改变。拿俄米的回应我们看到了，是吧，不是正确的，是错误的。第二个回应呢，是另外的一个媳妇俄尔巴。俄尔巴的回应是怎样啊？俄尔巴的信心是比较软弱的，他一开始他是想跟拿俄米一起回去伯利恒，但是被拿俄米劝得他两劝，他就改变主意。于是他跟奶奶亲嘴，大家彼此哭泣，然后就告别回到去摩押地。俄尔巴的动机又是怎样？他希望回到去自己摩押地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丈夫，能够过住好的生活，这个是他的动机。但是最后呢，他就错过了进入神的国。以色列国看着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代表神的国，他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他不能够接受以色列人的神成为他自己的神。路德记的1章15节说，俄尔巴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。他所拜的是什么神啊？我们在说讲介绍的时候都讲过，摩押地是有很多的偶像，当然他是回到去拜偶像的地方，他就错过了能够接受真正的神、真神的机会。很多人都是一样，好像俄尔巴一样，是很接近天国，就快可以入去的了，但是都不能够作出决定，最后甚至作出错误的决定，转向归回，走回去自己的地方。 嗱，圣经再冇提到呢一号嘅人物。喺呢一个故事入边，俄尔巴系代表一个失丧嘅人，系唔能够被救赎嘅人。嗱，最后路德嘅回应咧，路德冇好似俄尔巴同埋拿俄米一样。拿俄米同埋俄尔巴系追求眼前嘅利益，而唔系追求神，系嘛？路德咧，佢愿意系追求神，佢冇听到拿俄米嘅劝告。他没有去学习俄尔巴的榜样，他愿意信靠以色列人的真神。路德接受神全靠什么？是靠神的恩典，是吧？唯一一个人，一个罪人得救的途径就是神的恩典。其实路德四周围的事物对他来说是负面的，对他的信心来讲绝对是负面的，是障碍来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啊？路德他出身就是一个摩押人，是吗？我讲过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，而且是被神所诅咒，所以他一生出来其实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另外呢，第二点，他的老爷奶奶都没有比他好的榜样，他的老爷奶奶离开了自己的神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走了去摩押地，是吗？他们都没有给他好的榜样。而俄尔巴呢，另外的媳妇呢，都是一样愿意留在摩押地，不跟他去伯利恒，所以他身边的人给他的影响都是负面。还有呢，他的处境可能令到他是不会相信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啊？你看到他的老爷先死，然后他自己的丈夫的弟弟又死了，剩下三个寡妇不能够照顾自己，是吗？很多人因为生命当中是有困境有苦难，以致他不信，甚至可能他以前是信的。他说如果是真的有神的话，为什么我会经受这些苦难，是吗？很多人就是经过因为有苦难而不相信。路德就是这样，无论你怎么看，他的四周围的环境对他来说都是一些障碍，对他的信心是障碍，但是他相信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神的作为，神是拣选路德，所以神是能够排除这一切的障碍，介入来到是打救路德。神就在说最不可能的时间、最不可能的地方、最不可能人的身上来到打救他要救赎的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九节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提多书的三章五节亦都说，他救了我们，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有没有见到啊？一个人得救完全都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。在说路德记的一章十六至十七节，是记载了圣经里面可以讲得是其中一段最感人的一段话。刚才我们都读了，就是路德和拿俄米讲的话。他说，奶奶你去哪我去哪，你的百姓是我的百姓，你的神是我的神，你死在哪我都死在哪，你葬在哪我都葬在哪。这个就是路德的信心，是吗？而且他还怎样，他要叫耶和华来到为自己作见证。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我说路德是已经是一个相信的人。还有呢，他是决定离开他自己的父母，离开他的家乡，去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，来到接受他所不认识的人民，去接受他所不认识的那一位神。这个就给我们见到，这个是真正的信心。神的律例典章是将人排除在他的国以外。我再讲一次，神的律例典章是将人排除在他的国以外。一个例子就是《生命记》的23章第3节， 我上次同大家读过呢节嘅经文，系嘛？亚门人或是摩押人，不可入耶和华嘅会，他们嘅子孙虽过十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华嘅会。申命记嘅23:3。嗱，路德系摩押人，佢点能够进入耶和华嘅会啊？若果系咁样，全靠神嘅恩典，全靠神嘅怜悯，系嘛？当佢相信接受神，他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。但是神的律法真是排除人在神的国以外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律法，神的律法是指出人的罪，是吗？指出了你的罪，你能不能够靠着守律法进入神的国啊？不可以，是吗？所以我说为什么神的律法永远是将人排除在他的国以外？唯一进入神的国的途径是什么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神的律法排除人在神的国以外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国。这一个就好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了五个女人的名字，这五个女人有四个都是身份有很大的问题的人物。例如他玛，他就是跟他的家公发生恋伦，在创世纪的38章。还有第二个呢，是拉合，这个外邦的妓女，是一个妓女来的，还是一个外邦人，约书亚记的2章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路德，是一个被遗弃的外邦人，不单只是外邦人，还是跟以色列人成为世仇被神诅咒的摩押女子，是吗？还有第四个呢，圣经不讲她的名字，直情说她是乌利亚的妻子。这个我们知道什么事了，是吗？就是因为别士巴和大卫行奸淫，不蒙神所喜悦，所以圣灵感动作者都不写他的名字，叫他做乌利亚的妻子，提醒我们他是一个犯奸人的女子，在撒母耳下的第11章。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人物？为什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？就是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是吧？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都悔改，彼得后书的第3:9。还有第五个呢，第五个是玛利亚，耶稣基督的妈妈。虽然她没有前面四个女子是这么大的问题，但始终她都是一个罪人，她仍然都是需要神的恩典怜悯才能够得救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妈妈，是吗？嗱，讲了要面对试验，讲了两点了，我们要作出正确的拣选，不要好像以利米纳一样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作出正确的回应，不要好像拿俄米和俄尔巴一样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。究竟拿俄米和路德在树由摩押去到伯利恒的路上讲了什么话呢？我们都很想知道，是吧？拿俄米有没有解释给路德听摩西律法是怎样的？路德有没有问拿俄米，问奶奶啊，犹太人的信仰啊，礼仪啊，又或者是伯利恒的情形是怎样？我们都很想知道，但圣经没有讲。拿俄米离乡别井10年，回到去伯利恒，当时镇入面的妇女见到他，哇，这个不是拿俄米来的咩？啊，10年冇见唔认得佢咯。拿俄米离开嘅时候，佢系充满喜乐嘅。拿俄米嘅名字嘅意思系乜嘢啊？系喜乐嘅意思。所以佢离开嘅时候系充满喜乐，但系经过10年嘅沧桑咧，翻到嚟愁容满面，从佢嘅容貌，从佢嘅外表都睇到佢系充满苦毒。佢同嗰班妇女话：你唔好叫我做拿俄米。啊！唔好叫我做开心，唔好叫我做开心果，你叫我做马拉。马拉系咩意思啊？嗱，记唔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出咗埃及去旷野，冇水饮，冇嘢食，就埋怨啦。哇！几经艰难揾到啲泉水，哇！有水饮啦，哇！一饮系点啊？ 苦的、啊、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马拉，就是那些泉水是苦的。后来神就使到这些苦的泉水变为甘甜。在算拿俄米的身上也都是一样，神很快就会令到这个充满苦毒的妇人是开始是有甘甜的生活。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控制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但我们绝对可以控制我们对生活环境的反应。我们不能够控制环境，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反应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见到前面好似神没有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其实神在算幕后为我们来到工作，这个我们是要知道。虽然我们见不到神，但神永远都在幕后来到为我们工作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但是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是吗？如果你份工就快没了，还有两个月就没了，你还未找到新工，你会很惆怅，你会很担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默默在树背后正在树为你筹备工作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信靠和服从是最好对抗苦毒的解药。有人说 90% 人的苦难都是出于人的自私，其实拿俄米的身上是真的。你看到他因为有逆境，他就去到摩押地，是吧？以致丈夫和两个仔都死了，在树异乡，所以才是这么困苦。而他又立刻就埋怨神，是吧？有没有见到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所造成，是吧？但是他没有悔改，他还走去周围跟人说，他说我现在很痛苦、啊、你看看我带着我两个仔和我老公开开心心离开百里行，现在我回到来呢，老公和两个仔都没了，是吧？我带着必须的用品离开百里行，现在回到来呢，一无所有，什么都没了。拿俄米不单止在物质上是空虚，他属灵上灵里面都是空虚，因为他不服从，他不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希伯来书的12:11，所以他是充满苦毒，充满埋怨。拿俄米他说全能者是降祸于我，在另外一节经文他说全能者是伸手攻击我，是吗？这一节这样的经文是不是拿俄米在说认罪悔改、啊、你觉得不是，是吗？他是不是承认他和他家人去摩押是错的事、啊、也都不是、啊、是吗？甚至他没有暗示到现在他的处境是他应有的回报。他两次是叫神做全能者，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 这个字，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48次，只是约伯记就出现了31次那么多。你知道神的名字是一回事，你知道神在你生活的逆境当中仍然掌权又是一回事。诗人在诗篇的9:10说，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有没有见到啊？如果我们是认识神，我们花时间去认识他，我们倚靠他的话，他是不会离开我们。拿俄米是知道神的名字，但他不认识神，他是缺乏信心，所以他是非常之的苦毒。其实拿俄米有很多事是值得感恩，最重要是什么？他仍然保存他的生命，是吧？记不记得神容许撒旦攻击约伯，但是神和撒旦说你不可以伤害约伯的性命，是吧？拿俄米能够是保存他的性命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礼物。我曾经是认识一个姊妹，她跟我说在她身体很好的时候她根本不觉得是一回事，但后来到她病得很紧要的时候，她说原来唞一口气、啊、都是神的恩典。这个真的说得很对，我们能够唞一口气全凭都是神的恩典。 嗱，好可惜，我哋好多时就系觉得呢一切都系理所当然 ，take it for granted 系嘛？认为呢一切都系理所当然。拿俄米去到摩押地，留低咗三个坟墓，佢居然可以自己还生存翻到去伯利恒，佢绝对系应该为咗呢件事嚟到系感恩。有人话人生命嘅尽头就系一个新嘅开始。拿俄米以为佢嘅生命已经去到尽头，但系其实神系俾佢有一个新嘅开始。嗱，其实拿俄米仲有好多嘅资源噶。有没有见到去到伯利恒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来到迎接他、啊、他还有很多朋友在伯利恒是吧？另外呢，他的媳妇路德也都是跟他在一起、啊、在路德的里面，神就是大大祝福路德，路德就是一个信靠神倚靠神的人。拿俄米很快就会见到神祝福的手在树路德的身上，透过路德的顺服来到是救赎他两婆媳。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拿俄米仍然是拥有神，仍然拥有耶和华，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是最大的资源。在路德的里面25次是讲到神，神就是路德的里面路德的倚靠。当我们敬畏神，我哋就冇乜嘢係值得我哋去惧怕。喺住罗马书嘅8:31，话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呢句话真係好啱，係咪？当我哋信靠神，行喺佢嘅旨意，我哋真係冇乜嘢係值得我哋係惧怕。今日结束嘅时候，我哋一齐嚟睇睇路德记嘅主角係边个啊？係当然係路德，係咪？但係拿俄米亦都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是他决定回到伯利恒，决定回到一个能够被神祝福他的地方。这个和路加福音15的浪子是很相似。当这个浪子离开了他爸爸，当他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他去喂猪，是吗？哇，你能够明白犹太人是几憎恨猪，一个犹太人要去喂猪，直情去到穷途末路。他怎么说啊？在路加福音的15:17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爸爸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的工人，我在这里喂猪饿死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无论是拿俄米或者是这个浪子，他们都是先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是吧？然后才知错。然后这个浪子在路加福音的15:18怎么说啊？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是吧？最后他知错，拿俄米都要去到2才是有改变。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大麦丰收的时候，整片大地都是正是丰收，个个人都怎样欢欣鼓舞来到是赞美神。这个时候刚刚是一个春天，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么上下的时候，是吧？是春天的时候，是新生命开始的季节。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拿俄米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生活，因为他已经回到去神的怀抱，已经回到去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土，被神祝福的范围里面。你呢？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新的开始呢？如果你接受神的话，神会给你一切的资源是超过你任何的负担。不要再犹豫，凭住信心来到是回去一个能够被神祝福的环境，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。如果你未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是尽快接受耶稣基督，去到神的国度里面。但如果你已经是离开了他，愿意你能够是早日回到去能够被他祝福的地方。愿神祝福你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路德记这部书，给我们见到以利米纳和拿俄米的故事，两个因为是饥荒，是离开了你，离开了能够被你祝福，能够被你 祝福的范围，能够被你祝福的领域。但是最后拿俄米都是回到去你的怀抱，愿意在我们当中未接受你的，是能够是有个新的开始，愿意是成为你的儿女，接受你，能够是被你眷顾，被你来到祝福。愿意已经离开了你的基督徒都能够有心有这个意志，是能够回到去能够被你祝福的领域，能够被你祝福的范围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